你哋成日讲啲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狱。以为咦 ，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好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剝，係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講少甜，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 快啲 嘅，落明火嚟煮嘅，得㗎，一定要 火， 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可以咁，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奶 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囉囉囉囉個好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 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啊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喂，大家好啊，我是马荣成吓，咁啊，我代表呢个万德经心祝大家就系圣诞快乐啦。 第三节冬季转会，咁、哦、究竟我哋会补到啲好嘢咧？ 亨利啊， 好想 呢、這个年季中都讲噶啦， 呢、這个唔系季初已经开始讲。系啦，咁就讲讲冬季转会先。咁其实都各大传媒咧就依然非常之痛锡阿仙奴嘅，即系我而家手上起码有 食啊嘛嘢， 起码有 N 咁多个传闻嘅。嗱，咁比较呢排吹得 开饭食，你边有嘢讲？ 就系巴塞隆拿 B 队嗰个巴拉圭籍前锋啊，Santa Barbara 啊，巴拉圭籍嗰、那个，咁咧就同罗马争紧嘅。咁佢就據聞今年巴塞叫佢續約，佢唔續，咁就已經同緊阿仙奴同埋羅馬傾緊。咁對上個禮拜嘅消息咧，就話羅馬準備就300万磅簽咗佢，但最近呢兩日咧，就好似話羅馬嗰邊聲氣低咗好多，就阿仙奴機會就大好多。但佢如果話要加埋阿仙奴咧，阿仙奴就必須開出一個條件，就係、是、直接俾佢上一線隊嘅。咁咧頭先阿 Peter 爸爸臨完第二節嘅時候，咪講嗰個人名嘅。就是、爺爺沙朗高， 雙魚尾啊， 兩個一齊揸咯喎。 係啦，咁如果買咗佢翻嚟咧，咁我就覺得雲家唔會咯，唔會犧牲一個同鄉嘅前途去買一個咁嘅。 即係 EV 覺得為咗保住爺爺沙朗高就唔會買 前鋒。EV 個 EV 覺得 個爺爺沙朗高係好。 會為咗爺爺沙朗高而買佢。 哦 O、okay, K，、嗯、我不嬲覺得爺爺沙朗哥係可能要喺 U 廿一嗰度， 咁仲有 A K 方 喎， 仲有 A K 方， 由一開始都講到明，我話 要嘅， 仲有 App 方啊，同埋艾科比啊，佢 艾科 對 嗰啲算啦，艾科比就好大機會會賣噶啦，講真， 我覺得艾科比真係喺度冇乜前途啦。佢實力 唔係得翻半年約，咁你好難會再有前途㗎啦。講、真， 唔會再將佢擺落去一線隊考慮嗰度㗎啦，即係唔會將來唔會諗呢樣嘢。 冇錯，我寧願擺威靈頓斯華，我都唔擺佢住。係啦，冇錯，啱啦。咁同埋第二個繼續都係一啲年青嘅球員，有一個叫 Ryan Glaut 嘅人，咁就喺鄧地聯嘅新美斯喎，蘇格蘭。 蘇超都竟然會有啲咁 英 國出名多， 蘇超嘅新美斯， 英國出名多水貨嘅， 英倫三島， 唔係都 可唔可以講英國咯？ 居民就派了 英國 派咗啲球探過去睇啫。咁你知道雲家不嬲好中意揾人去睇，人就未必買嘅呢啲，就留意一下啦。如果平嘅， 係咪刺激下其他球隊又留意一下佢啊？ 唔係，可能會刺激下 雲家係指標，雲家係指標嚟噶嘛。 啊、都系， 即系有对 方 系， 留下热刺买咯， 有对方系阿仙奴买，想买边个就买边个，我对方跟住， 留下其他队留意下咯又。 系啦，冇错啦。咁跟住就话借蒙度唔系摩拉达， 摩拉达， 阿华鲁摩拉达， 系啦，皇 马嗰个， 咁就但系好似最近又否认咗， 冇声气啲咩， 冇咩声气啦。咁就 系咪好似如果冇声气就真系成事啦？ 唔係，因為佢原本就西班牙啲報紙出嚟嘅，咁西班牙啲報紙我就唔係好信咯。除咗卡蘇拿嗰次我跌咗眼鏡之外， 嗯， 係咯，即係呢一個我唔會話好信，但係可能性我會覺得柏圖仲大過摩拉達咯。 柏圖， 因為柏圖巴西嗰個 source 咧，據聞都係國內嘅第一、第二大報紙咁嘅當初， 嗯， 所以我就信柏圖多過信摩拉達咯。 但會唔會？ 第一、第二大報紙都可以有吹水嘅啫， 因為柏圖依家聽聞就佢喺巴西嗰邊啊，都俾啲球迷叫佢不如掛靴啦。你 係啊， 廿四歲就俾人叫掛靴，其實會唔會啊？如果阿仙奴真係買嘅話，咁 水貨 即係唔係啊？水貨咧，咪切合曬雲哥咯。嗱，人哋人氣我取， 我掛靴 平㗎， 唔 係曾經嘅世界盃國嘅， 嗯 ，right。 喂，系咪医疗室要新成员啊？ 戴阿比因为 系啦，第日戴阿比都差唔多嘢，系啦， 冇错啦，一举四得中晒。 唔系嘅，咁云家都有啲成功嘅一啲比较，即系点讲咧，失意啊，或者一啲叫做伤紧嘅球员都照买嘅例子嘅，即系包括当年嘅奥华马斯啦。 亦都我哋下一集即 系咯，下一集特别版 嘅， 特别版我哋都几好笑， 李思祥嘅呢个真系犯错， 医疗咗 啦。经典中嘅经典啦，系咪先？ 早收购呢个。 嚟养伤嘅佢， 佢唔系 伤就 唔系，都系嗰个医疗室可能要新成员咧。 系啦，即系 标本有新器材要试下，有新器材要试下。 唔系标本啊，系实验品，佢未死啊，唔好当佢标本。 继续啦，继续啦。 O K， 仲有咩？ 跟住嗰个就梗系阿的总好推崇嘅一个中场叫卡巴耶啦。 哦，纽卡素嘅， 纽卡素 啊，表现好啊，表现好。 咁就阿仙奴都依然有揾球探去睇住佢嘅表現嘅，但係買翻嚟嘅話咧，咁老司機張約就危乎啦，我覺得，即係你要有取捨。 但其實我覺得卡巴耶應該係即係取替阿迪達多啲啦。 阿迪達仲有一年約，路司機其實 即係功能上， 唔係路司機其實都有聲氣嘅，就話一月可能搞得掂張約。咁就睇下點啦，呢個就咁沙格拿咧就阿 John Cross 啊，鏡報嘅記者啊，就私底下問個雲家，因為其實 John Cross 喺對球會嚟講有一個關係越嚟越密切㗎啦，因為啲節目好似 Clock N 啊嗰啲都有上去做下嘉賓嗰啲，所以個可信性都大啲，就話沙格拿張約咧有機會啊喺送份聖誕禮物俾大家嘅。 啊！佢話到係 兩年約7萬磅 內就簽噶啦嘛， 就加咗2萬磅俾佢。 兩年約喎，佢而家30歲喎， 冇錯， 破咗呢個 魔咒，又一年一約。 所謂嘅潛規則啊，冇錯，就打破咗呢一樣嘢啦。咁我哋梗係希望啊，沙格拿搞得掂啦。 最好啦。 係啦， 即係因為即係沙格拿而家個情況就話，贊煙信未接得班啊嘛，係嘛？ 係。 就算我哋買唔買一個新嘅， 同埋如果沙格拿喺度華美倫走，我都冇咁驚啊嘛。因為沙格拿而家踢中堅個情況係好似仲好過現時狀態嘅華美倫。 嗯， 系啦，即系我会 沙格拿有 keep 住有比赛嘛， 系啦， 有状态，点都好过摆咗个雪柜嘅华美伦嘅。 系啦，咁另外就梗系我想讲亨利啦，亨利就 过嚟啦， 希望啦， 头先讲咗翻嚟英国港波啫嘛，佢 未有任何嘅可能性， 佢翻嚟英格兰， 即系未有任何 港波。 未有任何嘅新聞啦、啊。咁另外一個前阿仙奴球員阿桑治呢，就我哋上集錄特別嘅時候都同阿的總講過，就話呢個巴塞有意甩賣呀，就並且向阿仙奴同埋曼聯提出一個優惠價嘅報價。阿的總成日耍手零頭，唔好搞呀。 咁梅林堡呢， 唔好跳去梅林堡先，講埋桑治先。因為意甲阿拿波利係有機會借用佢嘅。亦都有新聞， 係 啦，借用， 唔係桑治， 桑治，桑治。 咁如果桑治翻嚟阿仙奴，各位點睇啊？ 唔 會 算罷啦。 26歲翻翻嚟， 26歲定點房中， 算罷啦。我唔要。 我會想有另一個房中多過會買。 即係你覺得，即係學阿粉哥講，梅林堡會唔會好啲啊？ 嗯， 話曬踢個巴黎聖日耳門喎。睇下英超喎，西布朗。 如果要比較嘅話咧，咁如果你話比較呢兩個啦，咁可能話桑智可能適合啲咁。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其他更加好嘅選擇咧，我覺得即係桑智。 唔係啊，我俾多個選擇你，馬道迪。 馬道迪啊，哇！嗰陣時傳咗好耐，好耐。 好耐喎呢個。 嗱，呢一個就唔係我哋馬後炮，就幾年前。如果大家喺 daily， 即係我哋呢班熟嘅咧，我就成日 post 出嚟啫。經常啲法國報紙就話喺聖衣天節時咧，阿仙奴已經想買馬道迪噶啦。 系啊， 因為嗰時我哋係啱啱走咗發明嚟啊，記唔記得 啊？係啊，係啊， 係啦，就話我哋想買馬道迪，結果咧馬道迪而家轉至去咗聖日耳門，兼且成為咗法國國腳添啦。 嗯， 咁我雲加算唔算走寶咧？ 咁如果咁講嘅話，雲加都走過好多次寶噶啦，即係每一單會，如果每一宗轉會新聞都， 而家買翻佢又好似即係好似唔係幾憤氣咁，對於我哋啲經常有留意。 唔憤氣咧，而家出錢要出多啲咁解啫。 係咯。但馬道迪啱唔啱馬斯隆使咧？其實 呢啲好難講嘅。但係如果即係講翻桑切本佢本人咧，就算你擺佢喺房中，即係見到之前嘅表現，佢都會 都係攻上去咯。 咁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係個防守力嘅問題去取代阿迪達嘅話，咁桑切唔係好適合。 好似學 Peter 爸爸話齋，卡巴耶好似比較 卡巴耶會比較好 正路啲啊。 即係因為我諗。即係除非你即係揾到個好似即係以前維拉咁勁嘅房中，但其實文家而家已經諗咗，即係用咗即係第二個做法，就話佢嗰個唔係一個完完全全嘅房中，係一個即係攻守轉換器啊嘛。 哦，即係完全取代咗亞。 即 係 佢要係即係話你有咁上下防守能力，但係你最緊要就話你箍到波、分到波，唔會第一傳失波。呢個傳球嘅能力係比佢即係。截击能力更加紧要。 嗯， 咁讲啊，云加买法语系嘅中场，特别防中啊，中场中咧都有啲信心嘅， 系有少少信心嘅， 有啲信心保证嘅。 同埋我都想讲嗰单花边啊，阿大卫韦拿近日咪讲过嘅，话原来阿仙奴喺上即系今年嘅一月咧系报过价噶，系巴塞唔俾佢放， 巴塞 众所周知噶啦。 啊，呢个真系有啲可惜。 买阿仙奴嘅人就 OK 冇问题， 系冇问题， 拆你骨就 OK， 系啦，你买佢一个后备嘅前锋，你真系冇办法。咁就嚟紧嗱，有一单比较新啲嘅消息啦，咁大家都冇咩留意噶啦。咁啊，有个15岁挪威嘅前锋 Brian Ressa 喺阿仙奴做紧试训嘅，呢个就 firm 咗噶啦。就但系如果买嘅话咧，我谂都系 U18 梯队啦。 佢15岁啫嘛， 15岁。 差唔多啦，沙列林都係15歲簽 pre-contract， 跟住咩啫嘛，係咯， 好不滿啊 ，Peter 爸爸， 唔係 EV 點講都得㗎啦。 法比加斯16歲踢一線隊啊嘛， 係咯，阿仙奴 廿年來都係個法比加斯啫嘛， 係咯，咁 又俾人話玩有恥啊， 係咪先？ 又俾人哋抽水話我哋玩有恥啊。 好啦，跟住有一單咧就傳媒比較老吹啲嘅出嚟，就喺愛華頓嗰場之後1-1咧就即刻吹啦，就話沙格納續唔到。約就買高文， 續咗約啦已經。 但係兩個禮拜之後，大家就見真章啦。依啲就 咁點講咧？頭先你講啱，你又講起山格拿嗰啲位置嘅話咧，如果即係華美倫個位，如果真係空咗出嚟嘅話，咁就真係有機會可能右閘都再補嘅。 唔係，如果華美倫走，山格拿續約，我覺得雲鳩會買中堅先多過買右閘先。 嗯 嗯，即係買中堅，買中堅多過吞阿沙格拿過去咯。 佢會唔會吞阿湛堅信喎？打中堅咧， 都 OK 喎。 其實 OK 啊嘛， 提過啦。之前有幾集都提過話佢打中堅啲人。 係當年柴爾頓球迷嗰個 係 啦， 嗰個 第三集講嘅應該就如果冇記錯， 佢頂波好叻嘅喎。打中堅， 唔係我最 後頂啊！佢後頂啊嘛，佢後頂啊嘛， 佢解圍都好出色。 睇到你個樣，睇到你個樣就知道，就知道你 靚抽啊，靚抽， 靚抽啊！依啲係咪先 ？OK， 跟住就講到漢堡嗰個19歲咩哈根唔知乜 logo， 哈根達斯 係啦。啊，我呢個 Peter 爸爸唔該補充，呢個係一個咩球員嚟？ 哈根達斯， 哈根達斯。 系啦，呢一个但系攻击中场阿仙奴系咪需要啊？而家 也有正选一队， 又抽 又抄， 真系会爆得滞。好，跟住亚即时中场 ，Derek Carson 新柏金，十八岁， 荷兰岁就做荷兰近期又系出名多水货噶， 真系。多新柏金咯， 十幾年嚟好多新柏金噶喎， 係 啊， 個個前鋒都新柏金嚟， 新柏金喎， 好難令人相信。 唔好再講啲荷蘭前鋒啦，我哋都有啲陰影啊。 OK， 咁唔揀荷蘭前鋒，揀其他國家嗱，有以下嘅選擇㗎：賓斯馬、迪斯高、蘇亞雷斯、路蘭迪、米祖、貝碧托夫， 全部30M以上啊。 嗱，貝碧托夫呢排又傳得好行，因為富咸啊，谂住放佢走，据闻云加又想执一执翻嚟，但我觉得执翻嚟咧，你等同于买一个宾特拿出去入翻个宾特拿翻嚟冇分别。 因为我见有啲人都对佢好似有啲期望，我都觉得。 但 系 佢唔系一个走位 嘅 前锋。 系啦，我就正想讲啦， 佢唔系一个帮手拉个锋位嘅前锋。 一对波咧，一个潇洒该够。 佢一个入球机。 即系你奥斯已经咁潇洒，再嚟多个贝比托夫啦， 过分地潇洒啦咁样。 唔系，如果再之前未卖走艾沙云，三个喺前面， 又晕啦。 即系 又啊！ 即系三个公园阿伯喺度散步，即系好啦。跟住到最尾一个最紧要嘅消息啦，喺进军咗欧联16强之后咧，据闻云加将会喺1月嘅时候签订一张3年嘅新合约。 佢自己 冇错，2200万磅总值， 碳篮板碳到。 看到最好時機嘅，即係可能大家嚟損失咗榜首位置嗰時候，就話俾你我續約啦。 所以要喺未損失榜首位置之前先續咗張約，冇錯啦。 今個禮拜又即刻簽咗， 冇錯啦。 公佈就睇見啦。 嗱，另外咧，咁傳媒之前亦都講過一啲唔同位置嘅目標，咁而家讀一讀個名啦。咁右閘方面，除咗高文。之外仲有雲達維爾啊， 呢、這個又傳 又嚟， 國又嚟啊， 巴黎人， 係嗱，又都係嗰啲嘅啫嘛，通常都係。 蒙道亞啦， 蒙道 巴塞啊， 巴塞嘅，佢又唔肯放啦，後備都唔放啦。 哇，跟住有 兩個都奇怪呢兩個。 跟住嚟一個新嘅贊堅信形式啊 ，Clarence Tipper 嚟自英冠嘅班尼。23歲。 我睇過一個英國嘅網站咧，話呢個咧係幾唔錯嘅。 系嘛？咁我留意一般嚟 前嘅嚟讲 ，FM 妖人， 即系咁当然啦，即系永远啦。你睇嗰啲数据咧，都系成功数据啦，即系失位啊、失败嗰啲冇噶，嗰啲冇噶嘛。只系即系譬如其他啲成功即系拦截嗰啲数据咧，其实呢个系几出色嘅。 O K， 23岁，咦？如果根据 Peter 爸爸咁讲，值得试下，因为如果搬嚟嗰个价钱唔会好贵啊。 赚坚信价钱 啦，赚坚信系啦，耶！ 一至两赚应该就 系一至两， 一至两赚系 一至赚。 好多谢大家经过咁多集之后，终于同意我赚坚信呢个单位， 配分都赚坚信呢个 单位，呢个货币单位。 跟住去到法甲揾啦，索策、斯巴斯坦、科查，23岁同样， 真系呢个唔识 次噶啦，呢个 系啊， 马拉加28岁，哲西斯加美斯， 加美斯 呢个。之前 季初 得好旺， 季前就算得好旺。 28岁咯，唔使啦，系嘛？ 沙格纳嚟嘅时候都好似 25、26岁咯， 25、26咯， 多一两年用住先啦。如果抵嘅话就 中嚟再 拉芬拿拜仁， 拜 应该冇乜可能嘅呢个， 都唔会啦。 你拜仁有多旺而家？ 跟住斯洛克04嗰个日本右闸，我唔记得叫咩名。 内田笃人， 内田笃人。跟住川迪， 最好笑系有人译错噶嘛，唔知罗文定唔知乜嘢，译咗咩乌哲达啊嘛， 乌哲达 系啊， 我唔记得 佢个罗马音系阿超托乌切塔， 系啊， 系啊， 乌哲达。 所以我头先我读嘅时候好小心， 唔知边个 啊，我开头都望乌哲达，非洲球员， 如果唔系俾粉哥抽死啊，大佬， 送俾友队啦。名陈世， 跟住嗰个系咪叫乌沙利斯啊？如果咁译川迪嗰个20岁， 罗沙利斯， 罗沙利斯， 罗沙利斯， 25岁。其实如果俾我睇似搬尼嗰个同索策嗰个大机会啲啦，以年纪同埋性价比， 啱啱云家嘅风格。 好，跟住左翼 右闸 正，系唯一一个传闻。 特斯拉，但係據、 啊、 據聞就呢一個如果要成事嘅話咧，就可能要夏天啊。 哦，係係， 夏天先走，就冇乜可能啦。 價錢方面都 係咪完約啊？ 價錢方面都唔少嘢㗎。完 約未啊？ 夏天隨時爆個價錢真係。 係㗎。 世界盃。 但係佢又講到明夏天先走，咁冇計啦。 睇下世界盃出咗幾多場。 咁緊雲家梗係有幾手準備啊？而、家叫尼塔尔喺欧塞尔嗰个法国 U21 咧，呢一个又系似云家要嘅嘢嚟嘅，尤其是欧塞尔同我哋关系。 欧塞尔又系有好球会。 巴塞隆拿不嬲啲人传嚟阿仙奴噶啦，咁啊传多个迪路，我唔使讲噶啦。 算啦。 咁防中头先讲啦。 我哋有贝尼，使乜买佢？ 系啦， 中头讲啦。sorry。 咁如果好啦，讲到而家啦，讲咗咁多人名啦，喺阿仙奴而家嘅情况之下，你觉得上述咁多个人名里边，边一个最啱使咧？ 亨利咯， 亨利咯， 仲有你，仲有你个道道咯， 回扣伊度阿度咯。 永远一讲道道，你最啱听噶啦。 冇错，喂， 用翻用翻爷爷沙朗高咯。 我就系咁凭价钱去讲啫。 即系呢个 亨利£100,000，道道 咧， 根据国际米兰嗰个报价系£2,500,000，即系3.5个赞兼信换一个亨利，换一个道道，系咪好抵先？ 买晒两个啊，打包啊，可以。 呢个节目重复又重复。 系啊，呢个节目系咁 都系扯烂饭咯喺度。 唉，嘥时间啊。 咁冇计啦，咁既然 Peter 爸爸讲我重复又重复，咁要讲下啲新嘢啦。咁其实今日有两个 topic 咧都想讲下嘅，咁因为云家早前咧就有一番言论就讲过话，外借嘅球员咧其实应该俾佢对抗翻武会啊，即系我啊对呢一番言论咧就有啲睇法，系啦，咁就 咩咧？赞成？唔赞成？ 我就唔赞成嘅，其实。因为其实处于喺个球员嘅身份嚟讲，其实佢会有多少尴尬，一定会有多少尴尬。喂，讲真你 入波庆祝系咪会俾人闹？ 系啦， 原来尴尬系 冇错啦，好大嘅陷阱嚟嘅呢个真系。 同埋咧，如果 但系 喺 阿仙奴嘅历史上系出现过两次， 有 而呢两次都系发生喺列斯联身上嘅。 系 第一次系班纳外借列斯联嘅时候踢阿仙奴。是踢过的，咁当然第二次同样是列斯联屈特，两次都是列斯联的。我觉得两次来讲云家其实是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我先两年成日讲啦，借到宾特拿，等宾特拿顶死我哋㗎嘛。 是啦。 是吧， 我哋成日查马克而家都系，甚至当然啦，查马克亦都做咗俾我睇，佢系做到嘢啦。 连续三场破咗自己职业纪录啊！连续三场入波， 同埋搞掂咗我哋个阿迪达啦， 做低阿迪达， 做低咗阿迪达。即系我觉得外借球员对翻自己嘅球会，佢自己本身会有尴尬，同埋个情况会变得好混乱咯。 本来就冇咁尴尬，而今年就特别尴尬。头先粉哥讲嘅话，即系入球。入咗球唔慶祝啦，但即係如果你事先講話，如果我入球唔慶祝咧，都好大鑊。 但人哋而家 跟住會輸波噶嘛， 係 啊，唔慶祝會輸波噶。所以即係依個係真係唔得嘅。但其實就係之前主要因為摩連奴講過一番話，跟住記者就係抽下雲家水，睇下人贊成唔贊成咧。摩連奴嗰時話：好啊，我借啲盧卡古出去，跟住係咁對等佢幫佢即係喺其他隊嗰度入波攞曬啲分，同埋競爭就失曬啲分係嘛？係嘛？摩連奴用呢啲陰謀 最 陰謀 嗰份。如果你嗰隊波去到緊急嘅時候係爭一分。你就拎到一啲嘢或者進到級定唔知乜鬼嘢，但就係你嗰個球員搞掂翻你自己對方，咁佢翻到嚟球會，佢會面臨一個咩嘅情況咧？ 咁 你球會裏面嘅人可能好專業， 殺卡吊高奧斯爾， 俾人掟雞蛋咯。 係你球會裏面嘅人可能好專業，但喺球迷角度未必係咁啊。尤其係啲 有冇 check 過英國咧？ 有冇盧福西 咧？仲有冇盧姆西埋？ 有冇盧福西？ 的種有兩隻。 系 啊，呢种好开心啊，见到 佢， 好似搵到宝， 会唔会俾人掟鸡蛋咯？ 佢會一定個球員嘅心理壓力會好大嘅，其實。同埋嗱，雖則講雲加借出去嗰兩個，俾佢賭波嗰兩個，其實都預咗佢喺球會嘅前途係冇乜。但係你嗰時依然係嗰個身份嘅時候，其實好困難。 係咪雲加諗住雲加絕咗望之後先走去揾佢？ 你唔可以因為嗰個球員係由你評定去，佢係繼續喺你間球會有前途定係冇前途，而去作出一番咁嘅言論噶嘛？即係你覺得嗰條友翻到嚟都我都捱咗佢噶啦，咁不如俾佢踢啦。喂，咁邊個分得清先？你自己知佢喎。咁對於你嚟講，乜好著數嘅情況？ 即係雲家點解會贊成咧？我估佢因為你大家都知啦，雲家最中意咧，即係譬如你啲對手對你嗰時，你俾佢恰到啦，轉個頭咪買咗球員咯。系嘛？咁雲家可能用呢招就話：，我個人咧係 幫，即係揾自己做 係啦，試用係啦，試下究竟 老鼠藥俾你。如果你毒得死我咧，咁你就繼續幫我買啦。 冇錯，即係如果你毒得死我咧，咁你仲有啲利用價值。我諗下你放收唔收翻嚟。如果唔係咧，就拜拜啦咁樣。 哇！呢部 即係佢用一個即係一個確認嘅手續嚟，呢個係。 考牌 唔系咁，云家亦都讲过一句说话，俾到自己球队麻烦嗰个咪好球员， 好球员咯， 好嘢。 即系如果即系你嘅意思系话，云家直情将呢一个嘢贯彻到底啊，直情俾你回事， 发扬光大， 自己人都系可以考虑可以考验到自己人嘅，咁都系好球员， 杀死埋自己更加系一个好出色嘅球员。 冇错，咁啊下年就威晒噶啦，过翻嚟就正选 啦。大屈特最后都。 自由身放咯， 走咗啦， 走咗，系啦，而家要補充翻我哋特別版上一集有一個 mistake 嘅，阿嘉雲賀迪係嘛，係踢緊英乙係嘛， 英乙係啦，第四級， 而唔係非聯賽球隊，係啦，呢個而家醒翻起先， 即係高一級喎， 係啦，高一級㗎， 好嘢喎， 第三級別。 话晒啲 第四级别， 第四级别， 第四 系啦。哇，第四级别我又想查一查佢。阿安迪基真系好适合喺呢个黑佬嗰度踢，场场有助攻有入波。 球王真系球王上身， 越早 球王嘅真系， 早球王 呢个真系都几得人惊嘅。 呢个水平嘅安迪基迟早上翻英甲甚至英冠上翻去噶啦。 系迟啊，迟 早系噶啦，佢唔系英乙嗰嘅料嚟嘅，佢系再高啲嘅。 系咯，咁同埋头先都讲到嗱，譬如好似呢啲外借球员咁，外借咗其实我相信云家嗰番意思系讲同一级嘅联赛啦，佢冇、但系即系我哋炒开嚟讲啦，如果系次一级嘅联赛有杯仔嘅情况之下，同埋同一级联赛，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即系会唔会觉得次一级联赛咁大家碰头嘅机会比较少？ 即系咩啊？喺足总杯相见就俾你踢咁样。 系啦，即系大家会唔会觉得呢啲情况之下，系啦，我 一脚踢你出局， 冇仇报添。 系啦，即系我觉得云家讲呢番说话，其实我唔知佢老人家系咪有啲咩特别嘅睇法啦。但系以一个咁肤浅嘅分析去睇法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几恰当嘅做法嚟。因为其实喂，有人会话咁可能会串谋打假波， 嗯， 系咪先？ 有咁嘅可能， 系咯，系嘛？即系你会俾多个藉口人哋抽水噶嘛？喂，你即系等于你对波摆条针喺我对波度啫，即系会有啲咁嘅情况同埋咁嘅舆论出现咗咧？即系我就觉得云家其实呢一样嘢其实要考虑翻啦。即系虽然而家都冇话要改制，但其实呢番言论其实个冲击性几大嘅，我觉得。 不咁啦，雲家講嘅嘢英國足總多數都唔聽啊，所以大家即係唔使咁認真嘅。 啊，唔係喎，我聯 嗰啲咁嘅嘢啊， 我聯想到啊，有隊咧都幾多啲已經賣走咗，唔係外借啦，賣走咗啲球會啲嘅係去其他球會嗰啲咧， 報恩啊， 即係啊，佢經常性都有一啲幾好嘅結果啊、賽果啊出現嘅。 請密切留意新特蘭 VS， 唔係咁而家好啲嘅， 而家好啲， 又唔係布魯士翻啲舊帳啫，可能好少少嘅，我諗 最緊要係有隊換咗主帥啊嘛。 好，跟 我都係。 好啦，呢、這個 topic 就暫且講到依度，咁就另一個 topic 就 Peter 爸爸之一集同我講話啊，都講埋啦。冬季其實係咪應該開快車呢？ 應該就要休息翻啲啦。 即係英超呢一個， 唔係，我覺得即係話你自己咧，英國係 基本上主流聯賽是第唯一一個咧有冬季快車，咁其實你是削弱自己嘅球隊個競爭能力， 同埋個 係嘛，即係人哋全部都休息，你 但 係 個商業價值會唔會拉翻雲咧？ 咁踢多三場波多幾錢咧？一年有三十八場，其實你英超快車，其實你講真，我哋係即係插多咗兩至三場啦，係嘛？ 嗯。 咁其實如果你話好簡單，我哋個聯賽唔係有十九隊，少一隊你少兩場，少兩場就算你話唔休息，我正常一個禮拜打翻一場都好好多啦，係嘛？咁如果你話我哋係得17隊嘅話，咁少四場，少四場你成個英超即係聖誕快車其實可以避免走去啦。即係你要諗清楚，即係點解英國球隊、英國球會又好，自己本身又好，你即係到大賽期嗰時候，啲人都唔得咯。除咗即係本身實力有限之餘咧，就因為你啲球員咧，你喺嗰段睇得太密啊嘛。 但係你英國都有兩個杯賽啦，你變相係緊加密噶。 係啊，其實所以計計埋埋咧，其實係打比其他聯賽係打多咗唔少比賽啦。如果你杯賽喂咁勁可以一路晉級落去嘅話，係咪先？咁睇，所以就係有個問題咯，就係唔係淨係睇個商業價值或者就係睇錢，你其實要睇翻球員 照顧下球員嗰個健康、 健康啊，同埋個人。根本係個人嘅極限嘅問題，運動員你唔係鐵打㗎嘛，你都總有個極限㗎嘛。咁大家當其他聯賽嘅時候，中間有一段時間休息，咁人哋就可以回復得好㗎喇。咁但係英超嗰班人好多時我哋睇開阿仙奴都係啦，去到呢啲時候就冧㗎喇嘛，係咪先？咁其實就係因為個體力或者係根本係有人嘅極限，個體能嘅極限嘅問題，你唔俾佢休息嘅話，咁你最後用到盡嘅時候，咪成個冧咗咯。 唔係，同埋呢個趨勢咧，其實唔單止係一線隊啊。英超個賽會係連，即係我哋成日話青訓學院聯賽，佢哋都係搞到好鬼複雜嘅。年年個賽制都唔 Q 同㗎，真係一時又單循環，一時又抽籤對賽，甚至而家仲要搞到個叫英超杯嘅出嚟。 即係簡單嚟講，即係想搵多啲錢啫。佢哋 跟阿 D 人喺隔離啊，佢同我講話分組今年，但其實你睇翻曬咁多年啦，即係冇一年個賽制係跟翻上一年㗎，好變態㗎啲賽制，啲賽程又係密到阿媽都唔認得嘅。所以其實而家英超係走火入魔㗎啦，基本上我覺得 一個快車期。一個就兩個杯賽係其實玩死咗英國格蘭嘅， 係英格蘭本身嘅足球，我都覺得係咁樣，可能俾佢玩死。因為其實你連班青訓班幼苗你都逼到佢哋咁， 唔係 即係我見到冇得唞啊！ 依啲係有啲歷史背景，因為你又要即係咧平衡你第三、第四、第五、六、第七級別球隊，即係佢每年嘅揾錢機會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夾硬又要加插嗰啲球隊踢多幾場。咁當然啦，其他國家都有即係有足總杯啊，咩咩國王杯、乜乜杯都有，但即係你唔使火上加油啊嘛。 唉， 即係其實好似你頭先講咯，如果你話要加有呢啲杯賽得聯賽，不如18隊啊，係咯，咁咪已經少四場啦。 哇，唔得啊！咁曼聯咪由佢嚟都降班區多兩名咯。唔得啊！你 都系佢嘅事啊！ 唔得啊，大佬，人哋又近两名啊！ 咁啊，除十八，除一加就第九咯。 照顾友队啊，你 系啊！ 我不嬲好照顾友队噶，同埋好照顾本台嘅节目， 同埋出于关心嚟噶系。 梗系啦，咁出于关心，头先讲到咩嘛？话耗啲球员嘅体力嘛。咁云家有另一番言论咧。就更加打壓緊呢個情況嘅，佢就話取消冬季轉會市場，講咗幾年噶啦，即係大家對呢個睇法點樣啫？ 呢個就係酸葡萄嘅啫，自己買唔到人就話，大家唔好買啦。 不到的葡萄， 所以佢今年冇講。 有本事佢唔買啊！啊，當年阿沙雲幾時嚟㗎？ 喂，真係喎， 有本事佢都買啦，講真。 你睇翻佢呢幾年冬季買啲人啦，真係救命喎！其實你睇 佢， 唔係之前 蒙利爾又係， 唔係之前3000万磅必卡雲嚟咩？唔係冬天嚟咩？嗰陣時 係冬天必卡雲嚟咯，係啦，係又係偉大又係冬天必嘅。 因為傳聞其實有冇必到啦 嚇？唔係，我又覺得雲家呢啲又係嗰啲衰格嘅嗰啲煙幕嘢嚟。即係講到明好唔鍾意好唔鍾意，但 係冇啦冇啦，不過我自己出手啊， 係啊，就喪 咗嘅嗰度， 講一套做一套， 即係又係嗰啲咯。 當然啦，你 呢個就雲家啦。 點解冬季佢要必？因為即係 對波係爭啲啊嘛。 喂，但我而家有啲擔心喎，如果今晚個易思維今年佢冇講過，係咪即係冬季唔買人 咧？誒，咁人家做嘢中意收收埋埋噶嘛， 真係喎、 啊，你永遠都估計唔到噶啦，係。 但你而家開盤啦，今年究竟係買唔買到人 開盤啦？開盤。 開今年我覺得嗱借人會唔會大機會啲啊？大家覺得？ 是。 依、這個理想啫，借人就。 唔係，我唔係話坑你，坑你直情買斷啦，借乜鬼？100万磅一個賺堅信啫嘛，買咗翻嚟啦。 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今年即係或者其實夏天轉會期都係啦。即係你如果想係有流動啦，即係啲高 有流動咪賣咗朴主榮咯。 高啲嘅實力嘅球隊流動啦。 呢個朴主榮， 你係一定要需要啲啦。所謂連鎖式，連鎖式。 好啊，整條虛擬嘅先。嗱，賣朴主榮賣去邊？問我。 未諗到，其實我哋係諗到，不如買個朴主榮出去做個連鎖效應。 唔係賣朴主榮賣去富咸， 跟住 貝碧托夫，賣去咩啊？賣德甲，賣去多蒙特，利雲道夫斯基， 利雲道夫斯基去拜呀，利雲道夫斯基去拜呀， 氣逼去。 我諗難啲啦，咁即係應該就賣賓特拿去水晶宮，水晶宮就賣咗查馬哈。 唔係一個唔勤力嘅， 唔會賣查馬哈啦。 妖，真係 買咗佢賓特力都好啊，喂！用個賓特拿 水晶宮嚟講， 用賓特拿換個水晶宮個房中賓特力都好啊。 唔係一個問題就話，即係賓特拿同查馬其實即係實力上即係唔會分差太遠啊嘛。 但 即 係分差遠咯。 但即係你水晶宮可能會有錢收啊嘛。 應該放個高佬俾呢個水晶宮。你變咗佩尼，你而家佩尼斯咁樣執教， 嗰個係即係為 全部有著數。 你製造緊第二代史篤城啊！ 係啊， 嗰個係為講而講啫，因為其實即係話你一定係要有。啲連鎖性咧，先有人要放。 如果高樂志冬天走得嘅，高志搭賓特拿搭查馬克，你唔驚啊？三個高佬棟喺前面， 制空， 全部喪斬入去，你唔驚有鬼啊！真係，我同你講，千祈唔好賣賓特拿去水晶宮啊！ 所以我估啊，今年又係即係乜人都冇。 唔係賓特拿可以去水晶宮。 朴主榮嗰個就係問題，即係有冇南韓球隊想簽翻佢翻轉頭嘅啫。 好似有， 應該有， 好似有， 係嘛？同埋即係佢自己黑唔肯翻翻去嘅啫。 南爭國家隊啦，由隊長變到而家。 但朴主榮又好鬼衰啊！次次訓練佢都好開心。即係可能鬥糧鬥得太開心嘅關係， 又唔使踢咯。 係咯，佢真係次次訓練。 佢係諗住即係捱過幾多歲之後唔使翻去服兵役啊？ 佢唔使服啦，佢 已經 confirm 咗唔使 服啦。之前奧運攞咗第四就免咗兵役啦， 唔、 嗯、 開心。 係佢有份嘅奧運。 但即係好唔明白點解即係國內聯賽都唔話啲人都話想買翻去得係嘛？ 唔係啊，錢嘅問題我就覺得。 即係收開40000磅一個月就翻去收400万磅就唔收。 周身結構係有點而那個嘅陣時真係，即係你見到阿沙格拿咁多年主力都仲係50000磅，係㗎。佢而家佢新嗰份約先加到70000啫嘛，佢而家嗰份50000嘅啫嘛。但係你得一個大阿比佢可以60000磅周身，咁係咪有點而那個咧？其實即係應該又有啲調整嘅。 嗯， 即系你见到而家阿 Peter 爸爸下一节会讲一个人啊嘛，嗰、那个100000磅嗰个嘛，嗰、那个其实100000磅都有点而那个噶。 唔系，其实迪亚比关子，迪亚比而家唔 系，俾人踢爆都唔讲咯。 迪亚比唔系全知洛辛， 讲咁 过洛沙 格，冇所谓。今集节目就三节算噶啦。系啊，怀念有集特别版喺25号兜底，我惊咩啫？系咪先 ？OK， 咁就嗱第三节咧就略。嫌有啲悶嘅，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因為啲話題都分析得唔係好深入啊。咁我哋嚟緊第四節咧，會做足翻俾大家嘅。 哇！ 因為我哋去到 咁大件事 嘅重點數據分析啊， 咁大件事 真係密切留意啊！依啲煲到好大， 仲有粉果，仲有粉果。 為咗彌補我哋過失，好啦，天台爸爸上神台先，跟住等佢一嘢撐起曬我哋成條添先 ，OK？ 咁大家嗱留意第四節啦，一定要聽 ，OK？ 唔係，其實第一節，其實你應該第一節就應該交翻佢聽。 哎呀， 第 一節肚痛添， 第四節。Peter 爸爸有好重要嘢要讲。 嗱，我讲真，以后我哋呢个点子兵兵正常版嚟啦，大家一至三节唔听唔紧要，第四节我哋有粉果主理嘅环节，同埋有 Peter 爸爸主理嘅环节。 冇错。 迟啲可能会有埋 Ryan 嘅历史环节。 嗱，大家淨係聽呢啲， 開多飯添。 唔係，而家咧其實係 EV 又喺度開緊啲期票咧，要我哋 係開緊其他人嘅期票啊， 係用緊你哋嘅 開期票，係開其他人嘅期票。 我都要講，係其實 EV 又幫我哋開緊期票，要我哋找 找數，就你哋自己找啦。 唔係，我哋以前諗就係呢三個 topic 輪流每一次出過啫嘛，而家好似一集要出曬三個咁樣喎， 即係將我播一次個成曬俾我哋。 咁个节目先精彩㗎嘛。OK,OK, 第三节有一完先，咁我哋去到第四节啦，重点分析啦，请留意啦， OK?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 你而家听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